生意得到伸张。广大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与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之中得到更好保障。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沿着正确轨道前行，香港社会各界高度认可，国际社会亦都普遍欢迎。史密克早前发表临别演说，形容中国近年逐步拆毁和破坏承诺给予香港的自由与高度自治，又指美方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就北京及香港政府没有兑现相关承诺的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5.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4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115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9点，跌1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70.2，跌36.6；阿里巴巴107.8，跌6.2；腾讯控股337.8，跌4.6。盈富基金21.36，跌2.8；美团178元，跌3.6；恒生中国企业73.64，跌1.12；京东集团230.8，跌4.2；吉利汽车17元，升2毫；安踏体育94.9，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288，瑞士法郎7.974，澳元5.277，加元6.023，新西兰元4.793，欧元7.8618。每百日元对港元5.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36点，跌475点。港金报16240元，系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69美元，卖出17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就畅顺嘅，不过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就稍为多车啲，龙尾去到芜湖街。九龙路面方面呢，现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去到观塘道彩石里段就较为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嗰段呢都系比较多车，可能系放学关系啦，去沙田方向嘅。而油麻地嘅新田地街炮台街嗰度呢，因为有工程啊，现时新田地街介乎金粟街至到炮台街嗰段呢就需要临时封闭。所有长过8米嘅车辆禁止喺金粟街右转炮台街嘅。再长啲嘅车辆，如果你架车系12米或以上嘅长身车辆嘅话咧，就禁止喺金粟街左转炮台街嘅，因为嗰度路面收窄咗。新界石荫童子街就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童子街来往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巴士线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经过嘅时间咧，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7:11，听朝日出时间系5: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好热好热瓜，吃西瓜消暑解渴啦！ 今日我哋有预告，我哋嘅嘉宾将会有 Phoebus 吴启扬嘅嚟自即系 Pixel 嘅队长啊， 系啦，咁啊，终于有佢第一首嘅个人嘅作品啦，咁啊，到底喺呢一个个人作品当中，佢嘅录音嘅过程好唔好玩呢？有咩感受呢？转头六点钟会听到佢分享噶啦。 咁我哋一开头要分享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嘅一个非常之出名嘅， 唔系我推介俾你嘅咩？我以为系我推介俾你嘅添， 我唔知道，因为应该好多人都因为好容易就会睇得到噶啦嘛， 系啊系啊， 就系呢一个 Lo-Fi Girl 啦，喺 YouTube 上面一个温书嘅女孩子啊， 冇错，我谂咧呢个女孩子咧就帮大家度过咗好多个晚上啦，亦都陪好多嘅学生哥温咗好多本嘅功课啦，温咗好多书啦，亦都陪住好多即系喺在家工作嘅朋友仔咧，就完成咗好多个 project 噶啦，我谂呢个真系我谂系。网络上面最伟大的其中一个虚拟人物嚟嘅， 一个文化咁样啦， 系啦， 因为佢啱啱应该系喺呢24小时代啦，发生嘅事情嚟嘅，总之就系俾YouTube 嗰度就因为一个错误嘅人工智能嘅决定啦，就停咗 ，shut down 咗一个长达咗两年 non-stop 嘅一个直播，因为两年前都试过一次嘅，个原因就唔一样啦。咁又係兩年前 shut down 嘅時候，亦都有累積咗一個好長嘅時，唔知萬三個鐘頭咁樣。 好多㗎，係 萬三個鐘頭啊！你諗下， 好誇張。你諗下係幾多人啊？喺嗰個嘅嗰個平台嗰度留低佢哋嘅腳毛啊！ 係啊，你總會有機會見過個 suggest video、related search 定乜鬼嘢，都總係會見過佢嗰個樣。呢、這、一個即係、一個側面喺度温緊書嘅女孩子，咁佢背景就播住一個24小時嘅一啲叫 low-fi 音樂啦。 冇錯， 係啦。咁因為佢即被下架原因就话系因为即版权问题嘅，咁即呢啲平台向来版权咧一个即讨论嘅地方啦。 冇错， 咁咧其实呢一间叫即 Lo-Fi Girl 佢背后嘅嗰个公司咧，其实佢已经慢慢转型咗噶啦，佢已经由当初可能真系揾一啲佢自己个 creator 中意嘅音乐，变成将自己已经系好似一间 有咗一个 label 去揾一啲 artist， 然之后揾人去做嗰啲歌，所以嗰啲歌其实系属于佢公司隶属嘅。咁所以点解就话呢一个嘅下架系一个叫错误嘅决定啦，咁就处理中啦，咁样咁就但系就大家就有好多网上面嘅人都有讲一啲 feedback 咯，就啊佢终于温完书啦，终于考完试啦，咁样。 但系我谂佢唔可以休息好耐啊，佢系一个好勤力嘅女孩子，我深信佢应该系温完停一阵，跟住佢又要再温过。 可能佢终于去咗厕所或者去冲个凉食啲嘢啦，咁样 小休一下咁样。 因为可能24-48个钟头之后就会恢复翻噶啦，咁样。 因为我觉得好奇妙噶，即系两年前开始我都有听呢一个嘅 Lo-Fi Girl 呢个平台，因为我贪佢乜嘢咧，就系贪佢啲音乐够静啦，即系同埋唔会骚扰到你去工作嘅，即系佢听住嘅音乐咧，即系可能有时你听。聽住流行曲去温書或者做嘢咧，有時會忍唔住跟住首歌唱啊嘛。咁啊，但係 Lo-Fi Girl 佢大部分都係純音樂咧，咁你會一路聽，你又唔會好留意佢唱緊啲乜啊，播緊啲乜啊咁樣，咁啊好舒服。咁啊，同埋好得意一樣嘢就係咧，個感受係你喺個平台度好似同全世界嘅人同步。去做緊一件事咁啊，即係大家會喺個 chat room 度問一下、啊，我係你係嚟自邊度㗎？你做緊啲乜嘢啊？我喺度做緊啲咩？我喺度温緊書。哦，嗰、那個人可能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完成緊佢嘅final year project。咁嗰個交流，我覺得係好有趣。所以喺兩年前咧，我都有一段時間係經常喺屋企開住 Lo-Fi Girl 嚟聽嘅， 因為佢嗰個感覺同埋好似點樣講啊？似系你好似喺自修室嗰度咧，如果你真系要做嘢嘅话，因为嗰个女仔即假设你有机会唔知，总之佢就系一个女孩子，一个动画 animation， 好似宫崎骏咁样嘅风 力嘅风格。咁其实原组佢本身用嗰个 animation 咧，就系真系用吉卜力其中一个角色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当日版权问题，咁就所以重新设计，就有另一个 artist 画咗呢一个温紧书嘅女仔戴住个 headphone。 冇错。 咁你又好似窥探紧、听紧，其实佢听紧啲咩歌咁？间唔中有只猫又喺度喐下咁。其实成为一个好劲嘅流行文化，因为好多人会模仿佢 cosplay 佢啊，你喺一啲外国嘅可能甚至乎卡通片里面都会出现啦，跟住开始有好多人会模仿，甚至乎亦都因为咁样， 因为嗰时都系几年前开始 YouTube 有24小时直播之后，就出现咗呢个平台，亦都开始你而家见到好多好多一啲音乐嘅同类型平台啊，24小时咁，即系佢成为一个文化， 系啊， 咁样令到大家就系、是、我生活当中系可以有一个配乐俾自己嘅咁样。 你会听到其他一啲嘅音乐 channel 咧，即系就算播紧嘅嘢，未必一定系 lo-fi 啦，可能系有唔同类型嘅，有啲可能系电子嘅音乐啦，有啲可能系古典啦。 嗯、 但系而家因为呢一个 lo-fi girl 嘅影响咧，即系佢哋好多 channel 都会设计唔同一啲嘅角色，一啲嘅动画咧，就好似睇紧嗰啲叫咩娱乐无穷啊嘛，嗯、就 keep 住就有个动画 loop 住，一路播歌，一路陪住你去。做嘢啊，温书啊，咁样。 其实 exactly 就系娱乐无穷 ，exactly 就系我好中意火炉嗰个烛光晚安，其实系同一个概念嚟嘅。只不过佢拣选个音乐类型就系一啲叫即系 lo-fi beat 咁样， 冇错。 或者嗰之前啲人就系 lo-fi hip hop， 但系而家就冇人唱嘅一个背景音乐啦，咁。 冇错。 咁即系呢种音乐，好似阿斌佢都体验过啦，佢都讲即系话可以陪住你做嘢啊，喺屋企夜晚静静地，唔会太过激烈嘅咁样。咁同埋 lo-fi 嗰种声好。即係好嗰種叫做 raw， 係啦，原始啲， 有少少 啲 白噪音喺個底嗰度咁樣，即係有啲沙沙沙沙沙。 佢嗰種瑕疵係令你聽落去好似 我哋俗稱叫炒豆聲咯，有啲炒豆聲咁樣，即係聽落去就會好舒服咁樣啦。 係啊，但係好得意喎，即係我有 research 少少啦，我發現原來網上面都唔係一面倒嘅人覺得，即係呢一種嘅平台係一件好事。 係 有一個。有一篇文章我睇咗佢嗰个 angle 咧，即系大家参考啦。佢都系一啲文化嘅 comment 嚟外国嘅。咁、佢就系有讲到呢一种嘅音乐咧，其实系改变咗音乐本身呢个 art form。 嗯， 因为老实讲，问你即系你呢种流行音乐，如果叫做流行音乐啦，大家听，你能唔能够讲得出其中一个 artist 名，一首歌名？ 系。 第一，你唔会知道，你从来唔知啲歌边个做啦，你唔会知道嗰首歌系叫咩名啦，因为差唔多噶啦嘛。 甚至乎佢转咗歌，你都未必会察觉到嘅。 咁因为的确系佢嗰个制作嘅技术相对地，你会知道系容易啲嘅。咁所以佢可以好量产咁样有唔同嘅 artist 去做呢样嘢，唔系话唔好听，只不过嗰个技术上唔同啦。咁跟住就系话会令同埋呢件事喺我生活当中变咗做一个功能咧，就同你同欣赏嗰首歌唔同啦。呢、这個就係佢 criticize 嗰個位咯，即係佢一個功能就係你需要做嘢嘅時候你會開，但係當你唔需要嘅時候你就會撇低佢噶，而你從來唔知嗰啲歌係咩嚟嘅。 我覺得呢個從一個尊重藝術嘅角度去出發，又的而且確冇錯嘅。但係我亦都覺得呢個世界的而且確係有啲好功能性嘅音樂嘅，即係例如話有啲人胎教會聽莫扎特咁樣嘅意思。咁、我覺得一啲嘅音樂都有喺佢背後有佢自己各自嘅作用。咁當然啦。會唔會去尊重翻原作者咧？去揾翻到底個製作人係邊個咧？嗰個 artist 係咩嘢人咧？呢個係大家自己嘅選擇啦。咁啊，當然即係我同意頭先嗰個講法。不過我覺得呢啲音樂仍然有佢存在嘅需要嘅。 我係冇諗過啊，原來都會有人去咁樣呢個角度去睇，即係呢個 lo-fi girl 咁，即係諗住大家覺得啊正啊，好超啊咁樣啦。 好得意，好悠閒。 咁但係的確係嘅，即係有時你睇都係啊，係呢只咩歌嚟嘅咧？邊個整嘅咧？咁樣咁所以。 留意一下咯， 系啊，因为始终音乐佢嗰个声个氛围，歌有冇歌词都好，其实佢都代表住某一个 mood 嘅，好似呢一首都系，都一首适合你夜晚晚一个人冇乜人，即系冇咩做或者好多心事嘅时候听嘅一首作品。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身心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闩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多吸引。瞓到半夜刷醒，自己食个厕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城，你多唔多时候对人欢喜背人愁噶？ 丹臣啊，我觉得都基本上所有时间都系，因为首先我觉得有啲自己嘅问题，其实你同人哋讲，最终要解决都系靠你自己。更何况人类呢种群体动物咧，有时你都要留意现场嘅 vibe， 所以都系自己吞咗算啦。 聚会里边，尽力撑起唯美的一面。就处大事，更劳困我无数的尊严。寂寞里边，是我不承认渺小，无惧磨难，着上高贵新衣。可以为理想庆祝，谁料发现仍然没有你，谁料幸福。消耗能和谁过冬，拍到天空，掌声很重，但我竟越来越空洞。我不哭，内心很动，太过汹涌，我已经在动。分手，伸手拥抱。错失地老，走到闹市中，仍然连忙填洞，方发现至少年华里我不虚耗，又哪与虚荣填充与虚空，可以为每天庆祝，谁料快乐回望就碰到，无论被分身的操作。

怪，决意远去到直了暗街，一刹邂逅，静看你头，触碰以后，冷静如任性。 Salmon Girl， 光阴细流，发现还手一生都不够，约定你一个相拥的码头。 有个派台作品 Riding to the Sky。 敌人是 today， 大浪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ule of fake 的 people 出现 everyday， 只能我和你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微妙的关系就好像老鼠和大笨象，食不胀的你在人群之中蚕食，真心的朋友大家每日在寻寻觅觅，各个人都说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地皆咁势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只慢慢凝固空气 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完即弃，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一手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班杀猪都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有时喺聚会上面唔讲嘅，未必系唔想即系报忧不报喜。就因为发觉有啲人同你唔啱眼咯，或者唔啱嘴型，咪唔讲嘢啦。听过有 No More Words to Say。 怀疑疑凶利用网购取得材料自行制枪。有日本枪械专家指，疑凶使用嘅自制枪结构简单，费用介乎29至36美元。有報導指，曾經是海上自衛隊員的山上透過網站視頻自行學習裝嵌涉案槍支。爭取接替早前辭任英國首相的約翰遜成為執政保守黨下一任黨魁兼首相的人，最遲當地今日傍晚之前要取得最少20名國會議員的提名，才能夠加入競逐。目前有11名保守党人表达参选意向。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财相查克礼话，他已经取得足够支持。报道指，前财相辛伟成、现时负责贸易政策的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亦都达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晴朗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重复一次，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医院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沙福道。现在撕碎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主要在九龙方面比较繁忙一些，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另外屯门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最近咧，即系正式啊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啦，即系以个人身份嚟计咧，佢啊真系扬帆起航啦， 即系出发啦嗰件咁嘅事系啊、嗯，所以阿斌佢一谂到个扬字可以食呢个扬帆，即系出海啊、出发啊、去探险啊嗰种感觉嘅，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啊，有自己一卷啦，而家你俾兄弟多一卷啦， 祝福你， 我会放喺公司， 系啊， 放喺 Mark 同埋 George 成日去嘅位嘅隔篱 ，OK。 俾佢哋見到，我啊有啦，自己嘅幾多錢？ 唔好話俾佢哋聽係我哋送啊，好大壓力啊！咁啦，咁啊，但係亦都其實見到呢一排 Phoebus 真係頻頻出動啦，即係見到又會出去外面，即係同啲 fans 影下相啦， 跟住劇集又 keep 住又出現啦，咁樣。 今年嘅個人發展就好似幾順利，係咪真係自己已經係即係期待咗呢個畫面好耐嘅咧？ 老实讲，我冇期待过啲咩画面出现，因为我觉得而家都系喺嗰个开头，其实我都仲未抹甩到自己系新人嘅呢一个谂法、或者身份，我觉得都系嘅，因为今年又 solo 啦，咁都系一个新人，咁所以反而系开心嘅，就系因为其实冥冥之中啊，就算 I Swim 都好，都系上年拍噶啦嘛，咁所以系。第一次在电视机见到真的属于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即自己很开心咯，系啦，真系睇到属于有哇拍了当时拍了半年，跟住 iSwim 又是经历拍又系差不多前前后后都会差不多四五个月咁样嘅 iSwim，咁所以就很开心咯，真的很开心，但系冇话有啲好大期待咁样咯，我自己系。本身俾自己， 但系而家就几方面一起去发展啦，即系有冇话去出呢个自己个人嘅单曲，系大概几耐之前已经收到呢个消息？ 因为上次我哋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你都有问过，即系三月尾啊，好似即系我哋问，我最尾问你哋话点啊？之后会唔会三个人各自有自己歌咁样噶嘛？嗰次我哋都谂住撮下啦，跟住撮唔成功啊，咁但系其实系咪喺嗰次访问之前已经知道啊？定系点样啊？ 咁我谂。绝对唔系错唔成功，我哋知咧，我哋 Pixel 系冇乜秘密，同埋我哋系忍唔到口。你哋同我做访问都知道，我哋三个系会有嘢就爆出嚟，爆对方啲嘢。所以嗰次应该系未有，亦都未知嘅。 系， 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咗上次系几时啦。 三月，即系今年嘅三月中， 都其实隔咗好几个月噶啦。 系喎，三月就知噶咯， 系嘛？嗰阵时 嗰次有冇透露过噶？ 冇啊，就系所以我话错唔成功啊！嗰次 你嗰次系收得好埋嘅都。 系啊， 我嗰次系咪因为 Zoom 啊？系咪？ 系啊 ，Zoom 啊，我哋 系大家就系即系瞓醒嘅状态， 同埋稳阵啲啊咁。 系啦，因为面对面咧，我哋就容易啲错到出嚟，但隔住咗个 mon 咧，我哋嘅技巧就差咗。 系啊，同埋我哋三个都会冇咗互相。爆對方嘅嘢，因為咧係啦，即係隔住咧，我哋通常都會等費事撞聲，就大家都唔講嘢。 係 即係唔喺同一個空間。如果同一個空間，大家就會滲啲咁樣啊嘛。 咁三月份就係啱啱知道噶啦，即係啱啱知道。係咁當時知道一出 solo 嘅時候，個心態都係其實真係好開心嘅。但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啊 ，Pixel 三為一體啦。 係 咁，其實係真嘅，即係一有單曲，其實即刻會諗，咦咁？George 同 Michael 啊，或者之後係點樣啊？咁所以公司咧諗得好周到，咁就其實佢之後咧就即刻就同我哋講話，咁其實呢一個係次序 係 嘅問題， 三個都有份嘅，不過咁點都有第一個咁解嘅啫。 冇錯，咁所以未來咧，我諗就會好快會有見到 George 同 Michael 作品。 咁但係其實收到即係話可以有你哋三個都會有機會自己單曲，但係其實最初有冇話其實你三個都有覺得哦，除咗 Pixel 你哋自己有團歌之外，三個人各自都有啲諗法，話想有啲屬於自己嘅歌，跟住就三個一齊，可能唔知去敲門口揾公司啊監製，有冇出現一個咁嘅過程 㗎？同你頭先形容出嚟嘅就係一模一樣。 哦， 個過程係一模一樣。 係 咁，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好似之前喺訪問都有講過，其實我哋 Pixel 好想開屬於 Pixel 嘅音樂會。 係 咁，但係其實我哋最即係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我哋其實根本就冇歌。 嗯， 即系我哋而家 Pixel so far 系得三首歌， 三首 系啦，即系连半左右都系三首歌， 系 咁，所以大家都会话，咦，可唔可以有机会多啲唔同渠道，同埋多啲出多啲歌，咁就可以等我哋可以开 show 啊咁样，咁所以我哋三个都会 一嚟開 show 啦，二嚟都想有屬於自己作品嘅，咁、所以就各自都有話，可唔可以啊？咁點知過咗一段都冇問呢個問題好耐㗎啦，即係隔咗好耐，跟住突然間公司話，可能都關冥冥之中呢個契機事，咁、就有咗今次呢首歌。 咁、其實同公司講過一下，其實、公司嘅反應係咪都係即係都係嗰啲啦？即係好似我平時揾啲老細講嘅，好啊，我哋會考慮下嘅咁樣。OK， 我哋知道你哋有咁嘅諗法咁樣，係咪都係嗰陣時係咁樣嘅回覆？ 唔係嚇，當時係話。哦，你哋想咁样噶？原来好啊！ 哦，哇，咁爽快噶！ 系啊， 哇，正、 啊！我谂你亦都觉得 surprise， 估唔到原来讲自己谂法系会令到对方都 好惊喜啊！呢、這个反应 系咯，唔、会发现其实 得意、 啊，即系入咗公司内会发现啊，原来即系可能即系初入行都会系咁噶嘛，即系有好多嘢会自己收埋多啲，未必够胆同上司讲，咁同公司讲，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有好多嘢你要讲咗，大家先会明多啲啊，了解多啲，互相咁样有个来往。 系啊，系啊，即系。发生完呢件事之后，我就发现，好啦，下次有嘢都问下先。 因为原来唔讲系，大家都未必知道有咁嘅谂法。 系啊，跟住 系 佢话，哦，原来你哋系咁谂嘅，即系佢原来，哦，系、原来可能有好多嘢，我系我哋三个自己唔知道，即系原来冇讲过俾公司，之后我哋自己三个倾嘅啫。 系、 咁原来讲完，原来公司可能都有啲部署或者谂法系一样嘅咁样咯，真系冇谂过噶、所以一讲完佢哋 OK， 我哋就，哦，好啊。咁樣咯， 同埋係咪通常可能三個人一齊膽粗粗咁樣， 膽啊， 就會好啲咧？ 咁一定係嘅，因為我哋三個，佢哋好衰噶，佢哋即係 John 同 Marco 成日都叫我講嘅， 哦， 即係咩都推 Fever 四個隊長啊嘛， 所以其實佢哋就係、我嗰日由一開始已經埋咗呢個伏線就係佢哋成日叫我隊長，就是、因為下次有啲咩都可以等我嚟。食啊！有咩 揾隊長啦，咁 係啊，根本就一路都話冇隊長，佢哋都知噶。跟住但係明明都冇嘅，原來係啦，有嘢嘅時候就話喂， 有隊長啦， 上啊你。 咁但係你哋三個其實去即係一路自己都會講自己嘅諗法啫。頭先都有講啦。咁其實去到講話啊，其實大家都好想有即係各自嘅單曲嘅時候，呢、這個諗法你三個大概有冇幾喺邊一個時段已經有傾過呢一樣嘢㗎？ 你话好直接倾边个时段呢就 或者边个时期讲得多啲咯？开始系咪？ 我谂其实由组成 Pixel 之前呢、其实大家由即系始终喺造星出嚟，大家可能好似即系当表演造星咁样，大家对自己拣歌或者对表演嘅嗰首歌嘅风格都未必一样，即系大家都会想有啲系属于即系我假设就系、其实 Marco 系好中意林家谦嘅，咁原來佢一路都好想唱，即係呢個係真㗎，即係佢好中意林家謙。原來佢一路都好想唱林家謙嗰種風格嘅歌。咁但係喺 Pixel 上面係真係做唔到㗎嘛。即係所以我估可能大家其實三個心入面都有一啲自己鍾意嘅音樂，或者想表達嘅嘢。咁就可以，其實一講呢個話題，大家都有同聲都話，哦，好，都好啊，即係都想㗎咁樣囉。即係 George 原來佢都係中意啲 rap 嘅嘢噶嘛，咁可能都會想出啲 rap 嘅歌或者 hip hop 啲嘅都唔定。 但係呢樣嘢係即係其實係幾耐之前，你哋真係會開始去思考或者去同對方都溝通下。係其實組合成型咗冇耐，已經會大家好似傾閒偈咁樣講下定點嘅咧？ 好似真係當大家有一個位 pixel 係就係、是。大家好知道對方諗乜嘢，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就係咁樣，因為可能真係拍節目啊，即係好似同一個朋友突然之間再 friend 咗嘅嗰種感覺。咁跟住大家開始咩都會講嘅時候，就會嚟緊有冇其實講真，因為我哋嘅都係嗰句，我哋一路其實之前都有成日笑過自己啦，就係、是、你想我哋 Pixel 唱咩歌啊？唔係冇得你揀，我哋得幾首嘅啫嘛，係咪？即係我哋成日都攞自己嚟講笑嘅時候，就大家都會有諗。我記得 George 都有問，喂，講真喎，阿 Phoebus， 不如你同公司講，有冇機會彈出單曲？即係佢主動同我講，叫我叫公司，可唔可以有機會有單曲？咁即係其實大家嘅諗法都會係想有自己嘅嘢可以發生下咁樣。 OK， 咁啊正式去揚帆起航啦，即係呢架船出行嘅時候，即係 crew member 好緊要啊，係咪先？即係去做自己嘅個人作品，會唔會自己其實都有啲心水話啊？最好即係有啲幾固定嘅班底啊，啲監製啊、作曲人係自己好心儀嘅，馬實佢哋先，幫我做幾隻啦咁樣，會唔會已經開始有啲咁嘅諗法喺度咧？ 其實我。 即係因為 Pixel 啦，合作過嘅監製就係得 Jero， 咁就今年先有 JNY 啦。咁所以我仲未同過好多唔同嘅監製合作，所以我自己冇一個叫做御用或者本身好中意嘅監製，有好多都好中意嘅。咁公司今次俾咗即係就阿 Sai Alex Fong 啦。咁其實我係即刻。即知道呢個消息之後，我就睇下 Alex Fong 嘅訪問，跟住我就覺得 Alex Fong 份人係幾正嘅。即 Alex Fong 咧，佢講佢喺訪問講明啦，我份人最憎咧就係靚嘅嘢。佢就係講完呢句我就好 OK， 好 工作愉快係嘛？ 覺得好好啱啊， 就啱到啦。 因為我都覺得即點講咧，我都想有啲新啲嘅嘢嘅。咁、但係今次因為係劇歌，咁、劇歌。唔可以嚟 EDM 咁樣，即係同冥冥之中未必襯嘅時候，所以就有咗今次呢一個漸漸地係慢歌先，而且相對上喺可以令到佢冇咁僆嘅位，盡量整新啲咯，咁樣個感覺就係、是，係啦。咁但係同 Alex Fong 合作係我係好開心，因為第一次我仲記得係。因為佢都唔係人不在香港嘅，咁所以我哋錄音咧都係透過 FaceTime，Jero 一樣，一路都見唔到， 一路都見唔到啲金嘅， 都慣啦，係嘛？ 係係啊，咁跟住佢第一次錄音，佢就竟然唔係講音樂上面嘅嘢咯，佢係想知道 Phoebus 究竟一個係一個點嘅人，咁所以佢好親切㗎，佢叫我阿 Bus 嘅， 阿 Bus， 阿 Bus， 阿 Bus， 我可唔可以都咁叫你啊？ 可以可以， 阿 Bus。 系啊，佢就 Abbas， 你觉得呢度点样？或者你觉得你喺呢件事上面你点睇？即系佢会了解咗我个人系点先。佢一开始见面讲完几句，佢已经话：我觉得你系一个咁样嘅性格嘅人。咁我就觉得哇，算命都冇咁准咯。 OK， 即系佢讲得好重、啊。咁跟住发现啊，佢系会先了解我系点样，同埋好尊重同埋信任我嘅谂法咯。咁所以我就好开心。 咁所以啱啱講嘅呢一個過程，其實就係第一次叫做同 Alex Fong 對話傾偈嘅過程嚟嘅，就係定係其實呢次係錄音第一次，不過在之前都有 on and off 可能有 message， 即係講下隻歌點樣做啊咁樣噶。 真係溝通咧，最第一次啦就係、是、喺我我記得喺屋企病病地嘅時候， 係 嘅一個 FaceTime 嚟， 係 咁跟住。嗰次就係第一次見 Alex， 跟住佢就佢都有講到，佢話：，睇你同埋同你傾偈，即係睇你嘅表演啦、即係以前造色啊，或者 Pixel， 同你傾偈係兩個人嚟嘅。 因為我病咗啊嘛，梗唔同啦。我個狀態梗係虛啲，因為我病咗。 係啊，可能係啊，但係佢就佢又咁樣講過咯。咁、到真係 FaceTime 去傾，即係錄音嘅時候，我都發現佢。佢系真系一个好温柔、好细心嘅爸爸。 系即系佢，即系即系同你倾嘅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佢好似系即系企喺你嗰边一齐去行，去一齐谂嘅嗰种感觉。 系佢系有一种同你完全系同一阵线，同埋好佢好多时候咧，佢好维护我嘅谂法咯。即系有时可能大家有唔同嘅意见，跟住佢都会行出嚟就系讲话。我想聽一下阿 Bus 你係點樣諗先，跟住如果阿 Bus 你唔中意佢就唔好出就唔好要啦咁樣咯，跟住我就哇好 man 啊你 係啊保護你啊 愛上咗即刻， 佢就係嗰首歌《默默喺背後》 係啊 嗰個係啊。 你幻想過應該不會愛得很深。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手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数你计算不需理解， 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on the top， 顾顾慢，你会知我系你极有心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索。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 Pixel featuring Jay's Chan 啊，This is how we rol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76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558宗本地感染，以及211宗输入个案。新增一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207人死亡。两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增感染个案，每间院舍分别有一名院友感染。285间学校共呈报369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164间学校有2宗确诊个案或以上，其中7间有个别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城巴和新巴明年7月1号起合并，新的专营权以城巴名义批出，为期10年。城巴和新巴的母公司汇达交通主席张坤表示，合并將會有助實現發展策略之中的願景，為乘客和員工帶來便利和保障。他指出，將會致力推動環保減排，已經率先承諾在2045年之前全面使用零排放車輛，亦都會透過培訓員工和持續投資公共設備等，致力提升乘客的體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荷兰海牙仲裁法庭就南海仲裁案裁决6周年发表声明，重申若果菲律宾武装部队在南海遭到袭击，美方将会根据1951年与菲律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协助保卫菲律宾，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停止在有关航道作出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一直强调，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是非法无效。布林肯的声明正值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印尼雅加达访问，他在东盟秘书处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呼吁区内国家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和核心利益，令到东盟地区远离地缘政治的算计，远离丛林法则的陷阱，不要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嘅交通啦。之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浸会医院对开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嘅龙尾近住这个蒲江村道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龙尾近翠屏南村，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近电话机楼。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嗰段就比较多车嘅，而沿住呢一个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啊。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我哋松動音樂嘅嘉賓咧，繼續有阿伯莎，我哋叫佢， 我喺 呢方叫阿伯莎，係啦，咁就係、是、亦都係 Pixel 嘅隊長啊，啲兄弟成日懂佢出嚟做隊長嘅 ，Fabulous 吳啟陽嘅，咁因為有你自己嘅個人單曲啦，咁就呢一首漸漸地嘅，咁啊亦都監製頭先都已經有講到有 Alex 風啦，咁我哋呢個部分咧都會詳細再講呢一首歌嘅，咁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就會估關於呢一首歌，我哋聽完之後可能喺嗰個諗法上啊、製作上等等嘅嘢，咁啊睇我哋估得啱唔啱李揭曉啦。 好，我估先。 好， 我啊戴定頭盔啦，我估得大包圍啲。 我估今次咧，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即係話喂做一首個人嘅單曲。有好多個好處係比做組合好嘅，即係方便啊，唔係好係方便嘅，即係例如會快好多啦個過程，因為你夾嘅人會少咗啦，咁然後可能做一啲抒情嘅作品唔使練舞又會快咗啦，咁所以變相好多人都會覺得，哎咁你今次做漸漸地一定好快搞掂啦咁樣，但我又覺得唔係，我覺得因為尤其係你第一首嘅個人嘅單曲。 反而嗰個壓力會係更大。同埋我自己感覺上 ，Phoebus 都係一個諗嘢會係好小心翼翼啦，同埋係好好多諗法會諗清楚，跟住係啦先去實行嘅人。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其實可能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可能喺好多位自己都糾結咗好耐，先夠得去落實咁樣。咁我估個位係咁樣嘅。 咁我估埋你啊，再揭曉啦。即係頭先估個心態上啦。咁我想估就係即係喺演繹呢一首歌裏邊咁。我都覺得唔知係咪因為隻歌叫漸漸地，即係令到我都有嗰種先入為主嘅感覺。喺你演繹上面，都真係用一個叫做你可能同 Alex Fung 一齊去設計，都係即係一個漸漸地嘅 approach。一路就前面咧就會真係輕啲嘅，越去到後面即係多咗樂器落去之後咧，就更加落力啦。同埋我覺得最特別個位就係係咪即係喺個 bridge 嗰度，因為好似喺個 bridge 嗰個歌詞咧，先至真係話俾你聽，其實我真係好中意你嘅。即係其他前面嗰啲部分都係話即係嗰啲我對你好好啊，或者嗰啲冇乜所謂啦，你 feel 到就 feel 唔到 ，feel 唔到就算啦。但唯獨是去到 bridge 好似真係，其實我真係對你好好，你睇唔睇到啊？好過全個世界所有人咁。即係所以我就覺得係嗰、那個可能今次嗰個設計上面、聲音上面點樣去諗啦，即係用呢一首歌嘅時候。就係、是、咁樣一個諗法咯，我估好大膽嘅諗法啊，都係 問你逐個去揭曉， 可以逐個嘅， 係啦，你可以講老實説話嘅喎， 係啦， 老實説話， 係老實説話， 一個心態上。 頭先你嘅。你剛才所說的所有東 西 是全中的、 我突然覺得自己很了解阿伯 我剛剛也有這個感覺 是 你是不是看了其他訪問 沒有 、因為今次剛才你說啦，就是可能有人會覺得哇 6Pixel 的歌大家要夾時間或者三個人一定是久一點、其實是調回轉，就是因為我們三個人一份歌歌詞又好啦，其實係除翻三 part， 咁其實係錄音真係有一入去飲啖水，唱幾句出翻嚟就完咗啦， 好輕鬆 嘅。係啊，Pixel 係Pixel 嘅歌係我第一次錄音嘅時候，我都覺得哦，真係 短啦咁樣。 錄Pixel 嘅歌其實普遍係真係短啲嘅時間。咁今次錄漸漸地咧，其實花嘅時間真係長多一兩個 session 添。 係， 因為好似你咁講啦，其實我係會每次聽到首歌，即係可能有錄嗰日錄完，跟住有阿 Alex 可能會 send 翻個 rough 嘅 mix 出嚟，咁我聽完我都會覺得啊，我嗰個位想咁樣，啊嗰位應該再好啲，咁所以我係一路要求可唔可以有多啲 session 嘅， okay. 即係我都係真係好似你咁講，我會顧慮多啲嘢，即係想諗哇呢、這個位會唔會咁樣再好啲啊，或者點樣會好啲，我都會即係問下 Alex 可以。指導下我，六 Pixel 嘅歌啦，即係坦白講，六 Pixel 嘅歌純粹錯嘅啫， 係，即係你知道佢需要啲乜嘢嘛？ 係，因為即係男團啦，咁加上啲歌詞都係要型啦，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嗰件事係直接啲嘅， 係， 咁六真係好似呢一個係。完完整整一個故事，同埋係真係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一開始我會多少少氣多少少，即係可能好似感覺係喺你耳邊講呢一件事，係去到bridge 嗰個位，哇！你真係講得好重嘅一個位就係、是因為頭嗰兩段咧，頭嗰一段係鋪即係輕啲 soft 啲嘅， 係 咁去到 bridge 嗰段歌詞咧。感覺先係真係講緊自己內心嘅諗法，同埋係一種好似係吶喊啊，內心嘅吶喊，所以就喺嗰段咧開始會俾多啲 energy， 同埋錄多咗好多次，因為嗰段係好高音嘅。咁成日有傾過啊，究竟想係假聲啊定係真音啊？即係Alex Fung 咧都有問阿伯你點樣諗啊？你覺得點？咁我。记得录嘅时候，我就每个 take 都用真声，因为我觉得呢个位 系有力量嘅，你觉得 系啦，同埋嗰个情感投入得重啲，我就觉得系咯，激动啲，同埋喺嗰个高潮位，我都觉得系应该要上嘅把声，咁就喺呢个位就用真声咁样咯。咁但系去到呢一首歌嘅嗰个铺排啊，甚至乎大家而家听到呢一首歌嘅。成首歌嘅嗰個鋪排咧，其實我覺得功勞好多都要俾 Alex Fung 嘅，因為 Alex Fung 係真係好細心，每一句 佢都會有一啲小嘅諗法，即係可能呢一句不如試下咁樣唱，又或者都係唔好 emphasize 呢個字啦，去個着重點放喺第二個字，即係每一句都有啦。咁所以可以而家即係有咁多人鍾意嘅話，我覺得個功勞都係要俾 Alex 放咯，真係。 咁譬如頭先你咁講，可能一句嘅句子裏面個 focus 放喺某一個字，咁佢有冇有時會講，點解嗰個重點放喺嗰個字，係咪按住嗰句歌詞嘅意思咁樣，可能佢會去提議咁樣嘅？你記唔記得？ 我覺得都關 Alex 放咧，佢好唔中意悶嘅。咁所以咧，可能有時有啲句子嘅拍子咧，我係好循規蹈矩嘅，即係我係中意咁樣唱，咁佢就覺得，咁樣唔係咁好喎、啊。會唔會你有啲位唔直頭唔好跟拍子，你是但唱都得，我直頭你就唔使跟，咁又會撞咗啲新嘢出嚟。咁有啲句子可能就係、是，佢覺得，我譬如啦，有個痛字，如果你就咁唱個痛字咧，佢覺得唔夠痛，因為要痛、個字頭出咗嚟先，所以呢個痛咧，佢係痛，佢個痛。痛 好痛， 即系个字母同埋韵母咧分翻开。咁啲财都系嘅，即系财而唔系财。财占好气，有一阵气 哦， 或者个字头出咗嚟先。咁佢 个字拆开佢，仲可以 系啦。咁佢就会觉得咁人哋听落先够。财占好气，好似有嗰种好 揦住嘅， 揦住系啦。咁佢就会有分享呢一啲细嘅位，或者佢话呢个字又试下，嗰个字又试下。系啦，咁就同佢有一种独特嘅沟通方式，我 系 好中意咯。 OK， 我头先觉得有一样嘢讲得好啱嘅 ，Phoebus 就系话，即系去做一啲组合歌，做快歌嘅时候就要挫啦。咁但系今次就系一个感情好丰富嘅人啦，咁样。对于你自己嚟讲，你比较享受边一个做边一个状态，你会自在啲咧？ 自在啊，真系啊！咁自在就一定系Phoebus 自己呢一首歌，咁样就会自在啲嘅。咁因为即系我有时自己都会谂，究竟偶像呢样嘢系点样嘅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可能阿姜咁样，即系姜 B 咁样，我觉得佢系与生俱来啲嘅偶像。 系， 我觉得自己系，我系好中咩都尝试。亦都唔係一個好偶像嘅人本身，即係可能以前我唔係性格好突出啊，或者點樣，但係我係好鍾意咩都嘗試，咩都玩，好鍾意體驗所有嘢。所以可能又試過打波啊，又有讀 U 啊，又有跳舞唱歌啊，我又以前可能打空翻啊，我又學過 DJ 啊啲嘢，即係我就會成日體驗好多唔同嘅嘢。所以我會覺得自己開始培養咗一樣嘢，就係我個情感係真係好豐富，有好多時候都想係宣泄自己情緒啲嘅位咯，會多咗好多。 咁喺呢一首歌，即係頭先一路知道咗嗰個製作啊，嗰個諗法上面，咁但係真係去揀呢一首歌出嚟，今次有潘展鵬嘅作曲啊，跟住阿木嘅填詞啦，咁嗰時係即係叫做諗咗一個可能同劇集有關嘅一個方向，咁樣去度身訂造，因為其實都收咗唔少嘅 demo 翻嚟再揀咁噶。 嗰时系一心一意咧，想拣一首歌俾冥冥之中嘅，但就唔知佢哋要唔要。 OK， 系咁样嘅， 系 咁，所以就嗰、那个歌嘅嗰、那个曲风咧，就系、是、想听落去本身都唔可以系太过勾咗个剧嘅。 OK， 咁所以想都系剧歌嗰啲 type 嘅，咁就 end up 就有好似四五首 demo 啦。咁最尾就揀咗呢一首， 系 系啊。 咁呢首吸引到你哋去揀佢，有冇特别咩原因嘅 demo 嘅时候？ 即系有时原来听 demo 咧，因为我未识，即系就咁听佢个 melody 就觉得哇个 melody 好吸引啊！我系真系俾佢个原唱咧打动到先。佢个原唱唱呢个 demo 嘅时候咧，佢唱到好声嘶力竭嘅，同而家听渐渐地有少少唔同嘅。 O K， 佢嗰个 version 系再。点讲好咧？ 好要生要死嗰种啊！ 系，你哋要唔要试下而家听？ 哇，梗系好啦！ 我想知道，系 即系直头系， 即系惨啲，同埋再崩溃啲咁样。 嗰啲即係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咁樣嘅感覺啊，應該 唔係嗰啲係邊個救我慘嗰啲， 係啦，係呢個 feel， 但係。系咯，佢即系听嘅时候觉得佢同渐渐地渐似啦。其实我觉得几特别嘅系， 系即系会听得出系渐渐地嘅嗰个曲啊，或者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旋律叫做 好有台剧嗰啲咁样嘅主题曲嘅。 单分单，跟住之后就起手。 或者你五月天和不愿让你一个人咁样嗰啲啊， 系即系嗰种感觉，我觉得 系啦， 系咪你都 系 类似？ 系啊，咁所以就咦我。俾佢覺得幾正喎，件事台式情歌得嚟又幾有 feel， 咁就揀咗呢首啦。 咁、但係最後我哋啱啱聽到呢個 demo 就係一個好要生要死嗰種嘅感覺，去到最後而家出現嘅成品就嗰、那個情感嘅傳遞上會爭好遠啦。即係而家係嗰一種好 細緻、 好細緻嘅，好想你知又唔係好想唔敢好講俾你聽，好表露咁樣。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喺入边嘅？ 呢一个功劳咧，都系要多谢 Alex Fong 嘅。咁而家有嗰种好似淡淡嘅，即系除咗 Alex Fong 就有 Aaron Herman 啦。即系因为佢哋就觉得点讲咧？佢哋一听到首歌咧，其实 Alex Fong 咧，跟住佢就喺 group 度话：，咦，呢首歌不如将佢成个编曲转咗佢，去。慢慢喜欢你咁样咯，即系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嗰首歌都系 Alex Fong 去编写噶嘛，咁所以佢一听就觉得，咦，不如将呢一首歌转做一个 sweet 啲嘅情歌嘅感，嗰种感觉。咁跟住我系完全冇咁样谂过噶，跟住我一听到佢编出嚟嗰个曲，我就哦。原来系可以咁样嘅一首歌，可以唔同到咁样， 好神奇 噶 嘛。 系啊，咁跟住但原来表达上面咧都可以留翻少少嗰种惨元素，因为收到歌词之后，佢其实表面上好似好 sweet 咁样啦，即系渐渐地留心关于你啦。但系其实我自己解读呢份歌词，我觉得其实系几惨嘅都。咁所以个唱法上面又会唔系净系得 sweet 咁样咯。 咁呢个歌词咁啊揾阿木去填啦。咁其实系咪都你都可能有可能同 Alex Fong share 过你自己嘅嘢，佢再可能同阿木讲，跟住定系点样样嗰个题材啊、素材啊、内容系点样样开始嘅咧？ 即系头先我就话 Alex Fong 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一开头就想了解我个人系点样啦。咁佢了解完之后，佢就其实呢份歌词咧，我记得有呢份歌词之前咧，我就同佢讲话，咦？不如个歌词大概个方向好似想见你咁样啦，因为咧冥冥之中啊嘛，又讲唔同世界唔同维度， 系 咁同想见你嗰个感觉有啲似，我就话咁样啦。咁佢听咗之后，佢应该系集合咗几个元素，就系、是、我自己本身，跟住再加埋想见你，再加上佢觉得啱我嘅嘢，佢就同阿木度身订造写咗呢份歌词咯。 咁所以你系咪都真系嗰一种就系你中意一个女仔系一开即系、就是、你会付出去到某一个位先至真系可能好似歌嘅 bridge 嗰啲位置去到中后段先哇其实我真系成个世界除咗我有边个好得过我对你好啊即系嗰种人咧系咪都系 首先我自己系好中意啲狗血歌词 我都觉得嗰几句好劲啊突然之间一转 我只系睇到呢度觉得哇正咁系啦我觉得系因为基于我。分享嘅时候咧，我分享咗一个事例俾佢，就系我曾经喺小学到中学嘅时候，我中意过一个女仔，中意过六七年。 小学到中学，冇记错， 好长情哦。 系啦，咁我可能就分享过呢一件事俾佢听。咁佢亦都有问我，佢觉得我好狮子座，咁佢就觉得，咦，咁专一，你都真系一个好专一嘅人，咁就。可能喺嗰方幾方面集合咗之後，佢就寫咗呢份歌詞。 哇！ 即係嗰種固執，雖然即係叫做固執，但其實係佢好浪漫嘅一種 浪漫的專一， 係啦， 天真多啲。 咁最後係中間有冇向個女仔表達過，其實你喜歡佢嘅？ 當時係有加佢 MSN 嘅， 係 嗰時 MSN， 嗰時未有 Facebook， 但係後屘就冇咗 MSN 呢樣嘢。 但係即係一個朋友嘅身份傾偈嘅都係 冇， 完全冇噶。 因为那时是 我到而家有时都会嗰种 怀缅过去， 怕丑啲嘅，即系我记得当时，因为佢同我住同一座， 系 即系同一座，咁所以咧，我喺大堂见到佢咧，我系可以见到佢，因为我好开心， 系、 系啊，嗰时都唔系好敢同佢讲啲乜嘢，就一见到佢就可以好似默默喺后面望到佢，已经好开心嗰种感觉。 你细个冇特登为咗撞佢喺屋企玩 lift， 或者冇系咁揿撞唔撞到佢咧？开 lift 会见唔见到？ 玩 lift 就冇，但系咧我又喺大堂咧出面嗰啲凳咧，唔系揿密码，跟住 系 揿钮佢倾偈嘅，我就会喺嗰度打去自己屋企嗰度，跟住就挂条线喺度，咁就扮倾嘢咁样，跟住一路喺度等。即希望可以见到佢、即放学即刻翻咗去先，因为佢都要放学噶嘛。佢同我同一间小学嘅。 O K O K O K。 咁你系点样最后同佢攞到佢个 M S N？ 系同佢本人攞啊，定系靠啲同学啊？ 我嗱呢、這个印象系好义气， 系 但我印象中就冇向本人攞，就应该系 friend 搭 friend， 即小学嘅时候就问，因为佢大过我嘅。 哦。 咁就想想加佢，定唔知加咗佢咧？好似 high 定点样，跟住都冇咗件事噶啦。 OK， 就完结咗啦嗰个故仔。 唔系未完结，就系佢好似冇复我定点样，我唔记得咗。 OK， 系。 所以最后其实同佢系一个好有距离嘅一个状态，其实冇乜真系直接嘅。 佢知嘅，我记得我好似有同我身边啲朋友讲，咁啲同学亦都有同佢讲。 系。 咁变相仲尴尬，即系如果佢唔知点面对咧，佢就 避开你了。 仲要同一座、 啊。系啊，咁所以。我記得佢係知道嘅， 咁之後就真係大啲，就慢慢就飛歐咗就。 調淡咗 呢，因為中學大家讀咗唔同中學，咁、我都係好少喺自己嗰座見到佢。 Okay. 但係頭一兩年都仲有見，我記得我哋係有試過喺樓下 OK 定唔知點樣撞過，有試過一齊食嘢傾偈咁樣。 哎呀， 但係次數唔係好多咯、即係未去到經常咁樣。 係， 好青春啊！ 但係有呢個畫面，我覺得都好正喎、啊，即係叫做有試過可以傾到偈喎。哦， 咁你錄呢首歌嘅時候係有諗起呢個故事嘅？ 冇嘅。同呢个故事冇 关系。咁啊，就即系 Phoebus 第一首自己嘅作品啦。咁啊，呢首渐渐地今日就听咗介绍咗啦。咁亦都有预告到，其实另外两位兄弟咧 ，George Marco 咧之后都有机会。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住佢哋即系团体嘅发展啦，亦都有各自嘅作品咁样样嘅。 你又可以俾啲意见佢哋啦。 系啊，喺出歌单曲方面嚟而家咧， 冇啦，意见边敢俾啊？ 你队长嚟噶嘛？ 我哋个领唱系 George， 佢俾意见我三个。 好啊，今日多谢 Phoebus 谢谢你啊， 好 ，thank you。 能够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起。是种体贴也未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才够细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落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哭泣，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何以开解你？你说与他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未可忍痛便离，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机，